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追寻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25%。总的来看，明天白天的云量增多，但是扩散条件比较有利，能见度不错，适宜于各位的交通出行。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过年好，欢迎您收听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在这里我们祝各位听众朋友狗年大吉，财源广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为您送出的是精心为您挑选的投资资讯。您将听到股市收评两市高开普涨，春节期间保监会重拳出击财险问题产品，游客集中返程，不少热门城市的直达航班机票告急。资讯过后的股市收评，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来自京东大数据研究院的赵航一起来盘点一下刚刚过去的年货消费。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是股市收评，节后第一天迎来开门红，早盘两市受到外围股市春节期间大涨的联动影响，双双高开高走，沪指跳空高开，重上3200点，逼近年线，个股呈普涨之势，热点活跃，影视股表现抢眼，权重股反弹，上证50涨幅超过2%，沪深300指数涨幅超过2%。截至收盘，沪指收于3268.56点，上涨2.17%，深成指收于10685.94点，上涨2.18%，创业板指数收于1677.76点，上涨1.88%。从盘面上来看，机场航运、小金属、半导体等板块涨幅居前，氟化工、碳纤维、券商概念涨幅较弱。春节期间，保监会密集发布19份监管函，再次重拳出击财险公司问题产品。据透露，保监会此次的随机抽查发现19家检查对象共存在问题产品1672个，其中包括日本财险、富德财险、建信财险等19家险企，有8家险企超过50%的抽查产品存在问题。另外，在前期整治过程中，清理注销的僵尸产品多达10667个。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央行的逆回购。时隔16天，央行今天重启逆回购，包括600亿元的63天期逆回购，1600亿元7天期逆回购，1300亿元28天期逆回购。由于今天没有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投放3500亿元。春节期间，国际金价冲高回落，纽约市场金价基本回到节前的每盎司1330美元附近水平。昨天，也就是2月21号，亚盘时段，现货黄金持续下挫，触及一周低点，每盎司 1324.90 美元，美元指数温和上涨，施压金价。虽然利空因素不断出现，但较多机构仍然看涨黄金的预期，在更长周期内，黄金的前景更乐观。专家分析，狗年金市较大的不确定因素仍然是实物黄金的需求。数据显示，2017年全球黄金总需求同比下降 7%， 除金饰品小幅上涨 4% 以外，其他黄金产品总需求均有所下降。从春节假期来看，楼市与2017年呈现明显不同的是，今年购房者对于后期楼市的看涨预期均有所保留，其中以一线城市尤为明显。以北京为例，调查发现，某南四环小区房价已经基本回调到了2016年10月份的水平。即便是首套购房 ,35% 的首付款以及上调后的贷款利率，还是加重了不少年轻人的购房成本。业内专家分析，2018年房地产调控的主要侧重点会落脚到三线、四线城市。春节假期结束，游客集中返程，不少热门城市的直达航班机票告急。有网友称，三亚到北京的机票暴涨近十倍，而返回哈尔滨的头等舱全价机票近20000元。不少网友感慨，去年去三亚旅游一趟的机票钱都可以去欧洲玩一圈了。查询多家航空公司订票系统发现，正月十五以前经济舱都是一票难求，直到正月十五以后才有经济舱的余票，但也都是全价。今天乐视网的股票走势不错，午后乐视网快速拉升至涨停，报4.86元，成交12.2亿元，换手率为8.86%。乐视网明天将召开股东大会。几乎同一时间 ,ST 宝千里同样也是涨停，部分超跌股跟风上涨，包括千山药机、獐子岛、布森股份等都有上涨。2018年春节电影市场继续呈现火爆势头。据中国电影数据信息网初步统计，2月16号也就是正月初一至2月20号正月初五14:30，国内电影票房累计大约是49亿元人民币，刷新了中国电影市场春节档的新纪录。而大年初一，中国电影票房突破12.6亿元的成绩，更是打破了全球单一市场单日票房的纪录。受此影响，万达电影、中国电影、横店影视等多家 A 股上市影视公司也受到直接利好。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资讯部分的内容。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天和昆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投资总监陈少杰，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陈先生您好。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今天呢是狗年的第一个交易日，走势都非常不错。首先请您简单的点评一下今天的 A 股行情。 嗯，好的。今天市场呢应该说是一个恢复型的一个回升啊，因为在节前调整幅度这个比较大，然后呢各个板块今天都有一个反弹。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观察到这个排名第一的是运输服务，第二是酒店餐饮，第三是有色，第四是保险。应该说有色和保险呢对于指数的作用更大。银行呢在这个序列当中排在第十二，这个贡献也比较大，因为它的权重大，所以对市场呢有一个良好的一个支撑和这个保护的一个作用嘛。 今天个股都是普涨哈，从一片飘红的这个股票当中，您分析有哪些是跟风，有哪些是超跌，有哪些是有真实业绩支撑的呢？ 嗯，好的。一个市场呢在调整之后开始往回升的最初几天实际上是比较有重要的意义的，主要在看它有没有崛起一个新的一个板块，或者说人气号召力很强的一个板块，然后呢同时有基本面的因素支撑让它走得比较久， 这样的话它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反弹，它就是新的一个进攻。那么我们从这个思路呢去看一下，比如说在前面排行前面的有色和保险。有色呢我看了一下，它整体的估值呢是比较高的，那么市盈率的话平均起来有色是在44倍。那现在当前这种重视低市盈率流动性的背景下呢，这样的公司啊可能要想走得很长远难度是有的。那么保险股的平均市盈率是17倍，它的市盈率呢不算是很高，但是呢它的空间呢也不是说特别的大，所以的话它作为一种应该说都不是一种新资金的一个进驻，然后呢再行拉高，应该说还是老的一个进驻的资金呢在猝不及防的受到美国市场影响之下下跌之后一个恢复性的一个回升，所以对它的涨幅的话应该要有一个比较合理的预期，还能涨，但是呢空间上的话不宜把它作为一个进攻性的一个板块。 嗯， 当然明天是节后第二个交易日，也需要继续观察，如果崛起了这种又有基本面支持又有这种号召力市场宽度也够大的板块，那么我们会对这市场做重新的评估，这一点的话我觉得也是需要走一步看一步。 今天包括乐视网在内的很多超跌股啊走势都非常不错啊，您怎么来评价？ 乐视网呢肯定它不属于价值投资的范畴哈，纯粹的一个投机。嗯，那当然有些投资者呢会去博它是不是有转机，那但是呢其实也是一种猜测，并不构成一个真实的啊有这种很好的一个核心逻辑去做支撑。同时呢我看到一些报道，其实有些投资者买一些股票的时候他都不知道这股票是代表什么，然后呢稀里糊涂或者是敲错代码买了都有，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确实也是中国的一个特色吧。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当口啊，作为有理性的一个投资人还是要去远离这样的这种纯粹的博弈的游戏。 嗯，那您在后面几个交易日对哪些板块是会格外的关注呢？ 嗯，好的，今天新闻联播呢也提到了，因为节后第一天我也重视新闻，那么提到了雄安新区的建设，那么随着重要的会议马上要召开，大概还有6个交易日啊就会召开，所以的话这方面的一些具体的步骤包括一些这个采访相信都会见诸报端，应该说雄安的这个方向应该是可以作为一个关注点啊，这是一个。同时的话我们也对这个投资的逻辑简单梳理一下，第一个呢现在已经公布了这个年报预报的公司大概这个也有不少，那么其中可能据统计大概70%以上都是预增预盈的，所以的话这个也构成了一个良好的氛围。第二个呢春节之后今天也央行做了逆回购啊，这样的话也是放出了资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两个因素都还是不错。同时的话就要关注关于会议的报道，关于一些政策的推出，如果持续的把这个资管新规的事情放在一边开始再说一些这个有建设性的一些事情的话，相信会对市场的偏好也会帮助，所以的话这一块呢大家可以予以积极的跟踪，然后呢感受这种市场的一种情绪啊。同时在这个位置上应该说反弹还是有空间，同时的话也要关注一下我们刚才提到的进攻板块有没有新的崛起，这一点呢也非常重要。 嗯，好，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不少投资机构包括美国的投资机构对美股的走势啊出现了分歧，也随着这个美国国债的这个收益率的上升啊，大家认为美股并不便宜啊，可能会有一些调整，您怎么看？ 好的，美股呢其实在前期啊在经济面强劲的复苏的情况下突然出现下跌呢，其实各个机构在找原因，按往常的话它不应该是这种走势，那有些找到了是量化呀对冲啊等等一些原因啊程序化交易等等这些原因在找，但是呢不管是怎么一个原因呢，现在它的一个震荡已经形成的话它还需要有个消除震荡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呢第一在形态上看呢道琼斯指数应该有二次探底的可能性，这是其一，其二呢在3月21号是新的一个议息的一个时间，到那个时候应该说这种 靴子落地啊，或者说一个负面因素的消除才会有。这样的话，现在到3月21号之间呢，还有一点时间，所以的话，相信这个美国的指数可能还会在这个地方，二次探底，然后做一个震荡，然后等着这个负面因素消失，然后呢才会比较容易恢复活力啊。当然这是一种推测，我们还可以继续关注一下这种新的美联储主席上任之后他的一些观点啊，大家可以跟踪。 嗯，那么作为国内投资者也得密切关注啊，地球那一半的走势。好，谢谢天和昆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投资总监陈少杰先生的分析，谢谢您。 谢谢你，谢谢大家。 好，再见。 再见。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前些天我们跟大家说的怎么理财啊，怎么让钱生钱，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怎么省钱啊。这个其实啊也是财富增值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啊，就是让我们花钱的效率更高。接下来要请入我们现场的嘉宾，来自京东数据研究院的研究员赵航。赵航你好。 哎，你好主任。 哎，我们通过大数据啊来了解一下北京的听众朋友啊都在买什么样的年货啊，他们买年货啊有什么样的特点。那首先问问赵航啊，从今年的年货消费量来看的话，哪些是比较多的？ 从我们今年的这个数据来看呢，可能就是排名第一的就是我们这个旅游出行了。可能大家现在一到年底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人愿意选择出去玩。那么此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些个食品啊，像食品饮料那些休闲零食这些东西， 嗯， 是比较受到我们现在这个消费者的这个欢迎，来购买年货的这个首选。然后其次呢，我们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今年的年货大家可能主要偏向于这个医药保健类的商品。 好， 对，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智能类的商品， 嗯， 可能是我们今年年货购买的一个特点。 嗯，就是这些分别排在了所属行业的这个前列哈。 对， 你刚才说的这个旅游啊，我这里有一个数据啊，是国家旅游局前段时间发布的这个数据啊，就是旅游成为大家过春节的重要方式。那数据显示啊，2018年第一季度出游意愿是 83% 呢，其中有将近一半 48.9% 的游客会选择在春节期间出行。另外一个统计数据呢，是国家旅游局数据中心综合测算，今年春节全国共接待游客 3.86 亿人次，同比增长 12.1%， 实现旅游收入4750亿元，同比增长 12.6%。 我跟去年相比的话，我们从这个商品的销售额来看的话，今年表现比较突出的这个商品呢，集中在我们的这个生鲜类的商品，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种美妆个护类的这种商品，那么销售额呢是增长了十分明显，尤其是我们的这个生鲜类的这个商品的销售额呢，与去年相比是同期增长了超过140%。 原来咱们买生鲜产品更希望是去超市啊、水果店啊， 对，就是线下的这种购买的行为会比较偏多一些。 嗯，那你分析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一个是可能生鲜的挑选可能在线下来说会比较直观一些， 嗯， 可能对于往年来说消费者的这个习惯呢更容易在线下来去挑选，但是随着我们现在这种电商的这种品质上面的提升，它的这种消费者对于网上购买的这种行为也慢慢的在接受， 嗯， 所以呢他可能今年的表现出来的会更加明显一些，他们在网上购买生鲜的行为呢会比较的比往年来说会更强烈。 嗯，我个人认为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哈，不知道你们从数据上会不会得到印证。一个就是这种体验越来越好了，首先我买的东西它没坏， 啊。 第二呢还挺好吃啊，这种体验啊可能大家第一回第二回第三回慢慢的就认可了这种网上购买的形式了啊。还有一种体验就是现在的外卖也越来越多了。那外卖其实也是线上线下的一种结合的方式。 对对对。 哎，是不是这几种原因啊整个拉动了生鲜网上消费的增长啊？ 没错，一个是现在我们的这种配送的速度也好，还是这种这个商品品质的都是已经，比如说尤其是配送这方面特别快。你想你基本上比如说我当天上午下单可能下午就能收到货了。所以这种服务的这种速度可能也使得我们现在的消费者更愿意在网上来去购买。 嗯，那这个每户每装各户指的是化妆品是吧， 对， 美容用品， 还有 个人护理产品， 清洁类的这种商品。 啊，这个增长 90%。这个增长额更高啊 ,900%。 对，这个也是我们今年比较意外的一个数据的一个发现，就可能今年的消费者可能更注重于这个在春节前对于个人形象的这种打理呀，包括对于这个家庭环境的一些清洁呀，可能他们在春节前要做一个大扫除，那么可能在这方面的话导致我们的这个各户清洁美妆这一块的商品的销量呢出现了一个急剧的增长。 啊，这个是往年都没有的，这是一个爆款是吧？ 对，往年的表现没有这么突出，可能今年我也从到后面的我们的这个用花线来看，可能也是今年的80后90后的这个群体也是慢慢的扩大，所以他们可能对于这方面的这个重视程度更高一些。 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过年是吧？ 对对对， 见人见亲戚哈。 对， 那从我们消费者购买的途径来看的话，会不会更加的实惠，还是说价格没有太多的波动呢？这两个领域，因为销量增长了，商家的利润自然也会增长。 对， 会不会把这个单价调低一点呢？ 这个其实两方面吧，一方面我们促销这一块肯定是价格上会有优惠的。另一方面就是可能这个消费者现在可能并不是太在意这个价格，他可能更看重的是商品的品质，也就是我们现在老经常说的这个消费升级。他们可能现在消费者对于这种个性化的购买啊，就是我能不能满足我的个性化需求，如果你满足我个性化需求，那我可能对于你商品的价格并不是那么特别在意。 哦，这也是这几年的一个突出的变化。 对，这也是这几年的一个趋势的一种改变。 原来我们知道在电商上买东西图的是什么，便宜。 对，便宜。 其实原来并不快哈，物流不像现在这么发达，大家图的就是比线下实体店便宜，什么电器啊，包括一些这个衣服啊等等是吧。但现在你发现就是大家不是特别在意，但也在意啊。 对， 价格 肯定也在意。对 啊， 就是没有那么看重于价格这方面的因素。对， 好，所以这也是一个变化的趋势。 对，变化的趋势。 当然啊，如果说在品质不错的前提下，咱们还是更希望买到啊物有所值的东西。 对对， 还是要在这个商品当中做一个比较啊。那接下来我也想问问您啊，这个怎么才能够更省钱？我们知道我们的编辑啊统计了一下，现在啊各大啊电商平台啊，因为咱们有很多电商平台，大的小小的各种类型的，有很多种这个所谓的促销手段，有直接打折的是吧，有那个满多少减多少的啊，还有呢就是什么领券的，无条件领个券的，或者是说呢，给你在某种这个时间段内搞一个特别优惠的，叫什么秒杀啊，还限量啊， 对， 你看有这么多种，那我们应该怎么来利用这些形式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对于消费者来说，首先你是要在这种打折促销开始之前，你要根据你的需求去关注一些你这个就是想购买的这些商品的品类。因为现在可能对于各大的这种电商网站来说，他们几乎是天天都有这种促销的这种活动。 嗯， 所以我觉得根据你的需求来去关注你这个促销的这个活动来说，可能是最符合你的这个就是这个优惠的最大值的这种效果。 嗯，就是说你要做好规划是吧？ 对，你要知道你要买什么。 嗯， 另外一个呢，可能就是因为现在可能有一些这个电商也推出这样的功能，就是我们在这种这个网站上也好，还是这种 APP 上也好，就是它会有一种促销的日历。 嗯， 你可以关注你所这个关心的这个商品，然后去添加到你的这个日历当中。 嗯， 然后呢，当这个商品打折促销的时候呢，它这个日历会自动给你发送一个这个促销的提醒。 啊， 那你可以根据这个提醒直接就 购买你这个所需要的这个商品了，这就特别方便、 嗯、啊。就是说你有意向，然后呢，你把这个意向哈、啊、添加进去， 对， 等这个产品真的降价的时候会告诉你， 没错。 哎，这种方式。我有一次啊， 嗯， 我有一次呢，就是在一个平台上买东西，我并没有买，我给它收藏起来了， 嗯， 放在所谓的购物车里面， 哎， 然后我就没管了， 啊、 哦、啊，这个至少半年之后我都没管了， 嗯， 因为我觉得它贵了，啊，不买了，啊，忍一忍，不冲动消费， 嗯， 可是有一天呢，我突然收到一条短信，啊，是短信哦，然后告诉我您所关注的这个产品今天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促销。大概便宜个几十块钱吧，哎，然后我当时就心动了，然后呢一冲动我就买了、 嗯、 确实便宜了几十块钱。 对，其实对您刚才说这也是一种方法，就是我们现在好多的这种提醒类的，就是你把它加入到购物车， 嗯， 它可能会告诉你，比如说跟你加到购物车之前它降了多少钱，这都是现在这种通过技术手段来去帮你做这种节省的这种方面的提醒。 就像这种手段现在各大平台电商都在做吧？ 对，基本上都有这种类似的功能。 嗯、这个其实，在技术上实现也并不难啊。 对，并不难。 嗯，比咱们拿一个小本本记下来要容易得多。 对，因为你像现在这种满减呀、嗯，或者这种打折的活动实在是太多了。 嗯， 你可能比如说你要真是用拿本记的话，哪个打折哪个打折，真的是特别麻烦。 那如果要在这几个里面做做比较的话，你觉得有什么样的窍门吗？满减、打折、秒杀。 一个是我们叫做这种跨店铺类的这种满减。 跨店铺是什么意思？ 对，就是你可以不用在某一个店铺使用这个优惠券， 嗯， 你可以就是横跨多个店铺，像这种优惠券的价值就比较高， 嗯。 还有一种是叫全品类的， 嗯， 全品类的就是说你可能不用局限于我购买家电呀、啊、购买这种 3C 类的商品，我所有的品类我都可以打折， 嗯。 对于这种两种的优惠券呢，是比较有价值的类的优惠券， 嗯。还有一些就是你在某一个品类里面，比如说图书的呀、啊、比如说什么米面粮油啊、 嗯、 啊或者是什么，它里面会有一些这种品类内部的优惠券。 对，也有。 啊 嗯，甚至是像那种单品类的优惠券，那个可能它的促销力度也会更大一些。 嗯 嗯， 那你看有些店铺啊，他说你收藏我就送钱。 嗯 啊，或者是你在我这满99减三块，满199减50块啊，嗯、满299减30啊，这种等等吧。 嗯， 你觉得这种它是真在减啊，还是说通过这个吸引你下单呢？ 我觉得都有吧，一方面也是就是扩大自己的这个，嗯、就是因为它让你收藏嘛，肯定是让你就是长期关注它这个店嘛。其实它这种优惠力度来说，可能相比于这种就是专门有这种促销活动来说，它的力度不会那么大。 嗯， 对， 就是有一些促销是你发现这个店它常年搞促销， 嗯， 那其实就等于没优惠啊。如果是偶尔这个刚才你所说的送个什么全品类的券，或者是我们这个品类里面搞满够多少钱，然后就减多少钱的那种，这个相对来说要划算一点。 对，那肯定，因为商家毕竟还是要考虑到这个利润嘛。 嗯， 所以他你要是常年促销的话，他肯定的他的这个促销力度不会那么大。 嗯， 对， 好，我相信可能大家啊在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心得啊，欢迎大家呢也可以试试跟我们来互动和交流。那么我们即将进入的是这一节的广告，在广告之后呢，要跟大家来说说哈，现在啊哪个年龄层次的人买的东西是比较多的啊，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这个啊80后90后吗？那么60后他们的这个消费情况又怎么样呢？欢迎大家在广之后继续收听。 北京市委市政府祝您新春愉快，阖家欢乐，请您自觉遵守禁放新规，不在五环路以内及其他禁放区域燃放烟花爆竹。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哦， 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小薇，你们年轻人怎么过年呢？ 现在流行绿色环保过大年，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和北京电台共同发起了微蓝北京我的环保日记绿色环保过大年倡议，尽放环保过大年，勤俭节约过大年，干干净净过大年，和谐和睦过大年。 儿子，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25%。总的来看，明天白天的云量增多，但是扩散条件比较有利，能见度不错，适宜于各位的交通出行。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 107.3，我是香露。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说的是买年货的一些数据。我们的嘉宾是专门研究数据的，来自京东数据研究院的研究员赵航。赵航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哎， 通过数据显示，现在哪些人群在网上买年货的量啊是比较多的？ 通过这个数据我们看，其实今年购买年货的主要是年轻人为主，就是集中在这个80后跟90后，他们对于这个网上购买年货的这个需求是比较大。 那80后多还是90后多？ 相比之下是80后比较多。 哎呀，这个80后也到了啊要当家的时候了。 对。 所以买年货是首当其冲啊。 没错。 那以前我们都听说是这个50-60岁的人买年货比较多吗？那所谓的50后60后他们的消费量怎么样呢？ 对，其实今年我们也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可能随着这个智能手机的这种普及啊，我们这些老年人可能他们对于这个智能手机的使用也比较怎么说，就是开始也是习惯来使用智能手机，所以他们可能对于这种网上购买呢也开始接触到这种方面的内容，所以我们的数据也显示今年我们发现这个60后在购买年货的这个比例上也有所提升。 好，那分别是多少啊？你那有这方面的数据吗？ 占比的话80后大概有这个45%。 90后呢？ 90后是30%多。 嗯 啊，60后是20%多。 20%多啊。那基本上这个80、90后是占据了大半壁江山了。 对对对。 那60后的增长速度快吗？ 今年来说是比较快的。就是今年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就是这个因为我们往年也做这种类似的数据的分析，其实60后的这种增长并没有那么明显。但是今年我们看到这个60后的增长是特别明显。 有多少？ 大概有30%多。 增幅30%多。 对对对。 好，是不是有一天就要盖过80后了呢？ 有可能，因为现在可能这个就是年长的这一代人他们使用的这个智能手机也好，就是越来越那个成熟或者越来越熟练。 好，这个是财富大搜索啊，我们财富大搜索节目啊，除了关注哈钱生钱，也要 关注的是钱都去了哪里啊，我们怎么来消费的。那在接下来的这个单元当中啊，我们要请今天的嘉宾哈、啊、赵航来为这几位朋友做做分析啊，怎么才能够把这钱啊花得最高效。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市民王阿姨啊，想买一台比较高端的双开门冰箱，看了很久，那女儿呢帮她在一个网上下单，折后价呢是9000多送到了家，但是啊女儿没跟她说，在冰箱到家之前呢她也去这个卖场买好了，而且啊也上门安好了。后来网上买的冰箱一到家，她和女儿一通电话傻眼了，怎么办呢？退呗，啊，退哪个呀？是吧？他们惊喜地发现网上那个更贵啊，当然他可能买的不是同一款、嗯、是吧？那么线下买的那个冰箱呢，虽然说啊贵了几十块，但是人家商场还送了一台微波炉，还送了一个体重秤啊。那最终呢他跟人家还要了一个血压计，这很符合王大妈的个性啊。 送的真多 啊，送的真多。那你分析分析啊，那为什么线下还更划算一些呢？这个有可比性吗？ 其实怎么说，现在因为我们现在这种其实线下线上跟线下的这种结合越来越紧密。 嗯。 但是你要说那个哪个买的更划算，其实不太一样。 嗯。 就可能有些商品你线上买可能比线下还要划算。 嗯。 对，就像这种，因为我们现在也在做这次这种叫，因为网上这种购买啊，它更多的叫动态定价， 嗯， 就是它是系统来去算出来的这个价格，不是那个人为的去给它设定的价格。 系统怎么算呀？ 因为这个一个价格的设定，可能考虑到的因素有很多， 嗯， 就是它可能比如说涉及到这个促销也好啊，库存也好啊， 嗯、 生命周期也好，非常多， 嗯， 所以现在更多的我们采用的这种叫做。这个人工智能的处理方式， 嗯， 就是把它这些因素给它综合起来，通过这种机器学习的这种技术，然后给它用机器来算出我们现在的这个价格是多少。这个价格既能够保证我们厂商的利润， 嗯， 同时也能够保证这个消费者能够有一个合理的价钱来购买到自己的商品。 那机器会比较线下的价格吗？ 机器一般来讲，它更多的是对比线上，可能不太会贵。就是通过线下的这个数据来去对比。 你刚才说了啊，这个网上的定价都是机器，它现在可以智能的来算出来了，是吧？ 对。 嗯。但它算不出来，人线下还送这么多东西，还算不出来王阿姨还能在人家那儿要一个礼品。 嗯。 那他是不是就没有优势了呢？ 其实这个就刚才我说的那种，就是你关注这些促销活动来说，像什么这满减呀、打折的这种，其实现在网上这种促销非常多，所以不见得就比你送的这些个就是优惠力度那么大。 嗯， 对，他肯定你要是比如说关注的那些商品，你都把这些优惠叠加起来，它的这种价值可能比你的那个送的那些食物来更优惠。 所以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呢。他网上买的不是时候， 哎 啊，按照你的这个观点是吧？ 对对对， 因为我也经常在网上购物，也看到人家在一个商品后面的留言，说：“哎呀，我刚下完单就促销了， 打折了， 降价了，是吧？” 嗯、 有这种情况， 很有可能。对、 哎，那线下买的呢，恰恰是时候。 哎，对 啊，所以是这么一个比较。 嗯， 哎，所以这个价格就像刚才你说的，是动态的。那么我们买东西的时候也要实时来比较线上和线下他们动态的调整， 对 哪个搞活动我买哪个啊？那他是退哪个啊？我看看啊，他想把网上那个退了。现在网上那个退方便吗？ 对，可以把网上退了，网上的服务更到位嘛。 嗯，因为线下那个已经安上了啊， 嗯、 也没法退了。 对， 哎，我曾经啊买过一个空调，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嗯， 啊，那个空调啊安不上。安不上，已经送到家里来了，最后发现，他那个外头那个，这个叫什么？那个外头那个 室外机 呀、啊， 嗯， 那个空间太小， 哦、 室外机太大，安不上。 哦， 最后那师傅说：“那你取消吧，啊，我再给你拉回去。” 啊， 没收一分钱。 对， 肯定的，因为现在基本上都是这个我们叫七天无理由退货嘛，基本上网上购物都是这种服务。 对，所以这个网上退货倒也是比较方便啊、 嗯、 这是我的一个情况啊。再来看另外一个问题啊，有一位男性听众，他想问问，想给女朋友买个礼物，现在女人都喜欢什么呀？女朋友是北京人，30岁，是一名公务员，你给分析分析啊。他的意思是说，能不能从统计学角度分析出来，我买哪一个类别可能最受他欢迎、 哦、 我觉得这个你就问到了账行的专业了，大数据来分析一下女朋友可能喜欢什么。 嗯，这个是一定，这是年货要求吗？不是年货是吧？ 我们 就随便 当成年货吧， 当成年货 啊，送一个跟过年有关的东西吧。 啊、哦，那其实女性我们今年的这个数据来看的话，就是美妆这一块，就是 对，就刚才增长900%那个是吧？ 对对对，女性其实送最保险的话就是送什么口红啊， 嗯， 但是你要是不知道那个女生喜欢什么色号的话，也是比较麻烦 啊、哦。 但可能不会错，就是你要送口红啊、化妆品什么的，女生肯定会喜欢。 那送这个美妆个护是吧？ 对。 那为什么要挑口红呢？它这个在美妆个护里面哪些产品的这个搜索量也好，或者是这个订单量是比较高的，你们这边有统计吗？ 美妆这一块主要的就是这个就是护肤品， 嗯， 的搜索量会比较高。 嗯， 对， 护肤品是吧？ 对，护肤品。 好，那送什么牌子这个事儿，我想就不是统计能说了算的、 啊、 应该是他自己。 对，你喜欢哪个偏爱哪个牌子就送哪个 啊。那我觉得就是应该是大数据和你个人对他的了解结合起来是吧？ 哎，没错。 好，那刚才赵航说的这个美妆个护八九不离十，因为他的闺蜜也都在、 啊、 这个阶段是吧，买这个可能是对的。那、 嗯、 还有什么其他的方面吗？ 或者你就送那个吃的。对，吃货这一块肯定对于吃这方面， 嗯， 绝对没有这个抵抗力。 嗯、 我们通过其实数据也能看到，就是今年的这个，就是女性在这个购买的这个年货的这个数据上来说，就是像什么这种坚果炒货呀， 嗯， 然后像这种休闲零食啊，像这种蜜饯干果都是比较受欢迎的这个品类。 就是这些挺受女性欢迎的， 对， 女性买的， 女性买的 最 多，对，嗯，女性买的比较多。 好，那么因为这个礼物也不是什么生日礼物啊，也不是什么特殊的日子的礼物、 嗯、 是吧，他没有说嘛， 嗯， 所以你全当是小礼物。 啊，对，小礼物、 啊。既然是送小礼物，我觉得你可以赶上一个流行啊，或者是他此时此刻正需要的这么一个东西啊，就不用考虑太多的所谓的那个意义啊、 嗯、 或者是纪念性啊，那些就没必要考虑了。 对。 像你刚才所说的这个其实都算是消费品。 对，消费品 啊，消费品就用完就用完了，那种 就没了， 是吧？但如果你要是啊、想给他在一个特殊的日子送一个东西， 嗯， 那这个还要再单说了啊。 对， 嗯，好，其实通过大数据，是不是我们在买东西送人也好，自用也好，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这个在选择上面的便利呢？正好你觉得你们统计了这么多大数据，会对我们在消费上面有更加精准的这个指导意义吗？ 更加精准的指导意义，其实现在更多的就是我们叫的这个叫个性化推荐。 嗯， 就是它会能够根据你平时的一些个搜索也好啊，或者你购买的一些商品也好，我们会给你个性化推荐商品。 嗯， 这个其实在现在很多的这种电商平台也好，都有这样的一个系统，就是它能够根据你的这个购买习惯、购买行为，然后给你推荐可能目前正在打折促销的一些商品，或者是你感兴趣的一些商品、 嗯、 或者是现在目前比较流行或者说卖的比较好的商品，这些都能成为这个个性化推荐的这个商品的这种选择。 嗯， 对。 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啊，在下半段呢还要跟大伙儿来说说，从地域上面来统计啊，咱们北京人今年都买了些什么样的年货啊，手里很多的数据我来看看啊。首先想问问赵航，你们的统计，这买年货这段时间，北京人买的年货在全国这些省份相比排名第几啊？ 啊，北京的购买力还是很强的，在全国排名第二。 第一是 广东。 广东啊，第二名是北京， 北京 第三名是、 嗯、江苏。 江苏啊、 嗯， 好，那这也是几个 GDP 的大省啊。 对，基本上其实按我们往年看，基本上就是围绕着北上广。 嗯， 的销量都会明显的就会特别高 啊，差得多吗？ 差距倒不是很大。 嗯嗯，北京人主要买什么呢？ 北京人排名第一的，我们的数据显示就是酒。对，可能这个 酒， 北京人这个传统哈也是这种过年都喜欢这个伴手礼都是酒。 哎呀， 酒 太有意思了啊！我找几个省份跟大家来说说吧啊。分别是各个省啊排名前三的产品。广东排名第一的是旅游出行，第二是图书啊，第三是酒。我没想到广东啊对于图书啊这么认可。嗯、 对 啊，好，把酒放在第一位的除了北京没有啊。你看 就北京的这个酒是特别突出。 嗯、内蒙古旅游出行排在第一。 嗯， 我再找几个东北的啊，黑龙江旅游出行排在第一是吧？四川啊，你看，西藏排名第一的是音乐。 对，这我们也是比较惊讶，为什么西藏的第一增长是音乐？ 音乐产品是什么 ？CD 啊，还是什么？ 对，就是我们的音像图书类的这个商品，对， 哦、 这个音乐的。 你看，浙江排名第一的是什么呢？这个。 鞋靴 啊，这个排名指的是什么呢？是销量环比增长排名，不是说绝对数值排名啊。 对， 就是说增量最多的。 对，就是在我们春节的这个年货节期间，它的销量有一个明显增长的这么一个产品。 嗯嗯、刚才啊、我们念到了很多省啊，都是旅游出行的增量是最高的。这个在我们一开始的节目当中也说到了哈、啊，国家旅游局也发表了数据哈、啊，有一半的消费者是打算在春节期间出行的。 嗯， 哎。那么北京的这个酒的增量是很高啊，排名第一。第二是什么呢？也是一个很多省份都没有出现的情况，就是宠物用品。 宠物用品 啊，北京的宠物用品的增长量这么高。 对，就可能就是过年不光是人要过新年，这个宠物也得过新年。可能 过年了也得吃点好的， 给 猫猫狗狗。 也得给猫猫狗狗买点这个年货什么的。 啊，你看啊，这个宠物用品增长比较高的省份有哪些呢？有海南，有河南，还有辽宁、山东啊，这些地方。再来看第三个增长量比较高的是鞋靴，过年买鞋子。 嗯，买新鞋。 嗯， 对，可能过年就是也是这个给自己买点新衣服啊新鞋什么的。 嗯嗯，是这个我们还是能够接受的是吧，因为像鞋靴的增长啊，在很多的省份里面都有。你看，山西、上海、天津、西藏、浙江、黑龙江、河北啊等等吧。所以，其实过年买双新鞋也是很多地方的一个算是惯例。 嗯， 张航，你过年会买鞋吗？ 我是还真没太过年要买鞋，但是我可能会买衣服。 啊，你买衣服？ 对， 嗯。其实衣服应该算是在服装鞋帽里面，只不过这个统计把鞋单独拎出来了。 对对对对。 好，这是哈、啊、北京人在买年货上面哪几个啊增量是比较大的。我们再来看看咱们买全国各地特产啊，哪些省份啊的东西比较好卖，受哪些地方的消费者的欢迎。我看有一个统计显示，北京买外地特产买的最多的是来自四川的某地的黄心猕猴桃，上海是买山西羊杂粉丝汤，这都是、 嗯、这都是就是我们这个特产这边的一个销售的一个情况、嗯、 啊，就是各地买各地的特产、啊、 特产。对， 深圳买的最多的是陕西咸阳的酥梨， 嗯， 广州买最多的是南湖咸鸭蛋，天津呢买的是某地方的，哎，这个是念什么阳山吧， 砀山， 砀山啊！天津买的最多的是砀山黄桃罐头，重庆买的是天镇黄小米，杭州买的是桂林花糕，南京买的是武夷甜甜柚，苏州买的是眉山丑橘，西安买的是信阳空心贡面，沈阳喜欢吃宜宾的烟熏腊肉，青岛买的最多的是荔浦芋头啊，大连买的最多的是某某地方产的老窖酒。 对， 啊、你看每个地方的这个品这个品种啊喜好啊都不太一样啊。 嗯 嗯，这个就是大数据统计出来的结果。 对，这就是专门从我们的这个特产馆里边的数据分析出来的、 嗯、 就是可能各地的这个购买的这个特产的区别，或者他们喜欢的这个特产的这个年货的不同的之处在什么地方。 他们这个相差大吗？就是说北京买了这么多的猕猴桃，可能还买了什么第二第三的这样的东西啊。 对， 这之间的 差别大吗？ 从前五名，就是我们的年货的这个特产的前五名来看，可能会有一些交叉，就是可能北京人又买了这个猕猴桃，可能又买了这个面。 嗯。 但是你从第一名来看的话，基本上都是各不相同。 嗯，还真的是体现出了每个地方的这个地域特色来。 对。 好，这是一个这个买异地年货的一个分布哈。那今年呢，我们也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趋势啊，就是说大数据啊，在这个指导消费领域里面起到的这个作用是越来越大了啊。那么结合这样的数据，你觉得对于商家也好，对于消费者也好，在日后的这个销售和这个购买的行为当中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 其实对于大数据来说，可能就是现在更多的是我们要把大数据的价值给它应用起来，它才能够真正的实现我们说的这个为商家也好，或者说为消费者也好，都能够创造价值。那么现在可能最简单的就是我们能够通过大数据来帮助商家了解到，就像我们刚才做的一系列分析，就是哪儿的消费者喜欢什么样的产品，那我们可能可以就根据这个大数据，然后商家就做不同的这种销售策略。可能我针对东北的地区的消费者，那我们就把东北人喜欢的这种商品的库存量我们备得更足，那可能不至于东北人想买一些商品的时候我们的库存是没有的。那么这就是大数据起到的一个作用之一。那可能对于消费者来说，那可能就是通过我们大数据来知道我们现在的有哪些商品是在打折当中，有哪些是我们可能并不是你现在可能需要的商品，但是可能通过这些数据的挖掘也好，可能是你潜在的一些购买行为。我们把这些购买行为当作我们的个性化推荐，然后推荐给你，就可能产生一些个这种购买的这种转化。这就是我们大数据可以，当然还不止这些啊，大数据应用的地方还非常多。对，我们只是简单的举这两个例子。 刚才你也谈到了，就是说今年的这个食品生鲜和美妆个护这些产品的这个增长幅度非常高啊。 对。 有些是出乎你们的想象的。那会不会以后也会出现这种意外的情况，某一个品类突然增高或者是突然下降？ 有可能，因为现在可能比如说通过我们的这些就是社交的这种媒体也好，它可能某一件商品可能比如说因为一个电影它就火了，它可能这种关联购买的行为就会非常多。就是他可能比如电影当中的某一件商品火了之后呢，他可能这个销量就会突然 某某同款。 对，就这种会比较非常的多。 那这种属于可预见的吗？ 这种不太好预见吧，只能说。对，可能随着我们的这个数据打通，比如说我们能够把这个社交媒体上面的数据和我们的电商数据关联起来的话，那他有可能就比如说知道我们现在哪些商品是就是在社交媒体上是流行的。那我们可能就会做出这样的预测。 反正以前我们在某些电商平台上能看到啊，就是今天晚上的一个电视直播的某某明星穿的一个衣服成为一个亮点，就是当时大家在网上就开始讨论，过那么几十分钟， 对， 可能在网上就会有同款出来了。 对， 是不是？ 对。 但这种我想背后可能也有挖掘数据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在里面啊，除了人为监控之外，可能数据也会在监控大家的这个流行热点啊，话题讨论的这个焦点啊。比如说啊，我们都想买这个评价度比较好、美誉度比较高的这个商品，那我想，哎，你怎么来看待这个评论的数量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评论其实是在我们挑选商品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因素。就是我们还特别有一个就是数据的模型的一个标签，就叫做这个评价敏感度。就是可能有些商品的评价敏感度会特别高，所以说明这个产品的这个消费者呢可能对于这个商品的评价关注是非常高的。 评价敏感度指的是大家去看评价的、 对，就是当你在浏览这个商品的网页的时候，你可能会专门去点击评价这一块。对，这个行为就会被我们收集下来，就是能够反馈到我们这个评价敏感度的标签上。 比如说吧，我买电视，还有呢，我买奶粉，是吧？那么我在看这个商品的同时，可能买电视的那个我就没看评价，我就看商品介绍了。 对， 买奶粉的那个时候呢，我还特意点进去看别人是怎么说的。那么这个行为就被你们的这个机器记录下来了。 对， 看奶粉的这个评价的人多，那么他的这个评价敏感度 就高。 然后呢，还有什么样的分析吗？ 还有一个叫我们叫促销敏感度， 嗯， 就是可能你平时的这种购买行为，不是那么频繁， 嗯， 但是一到促销的时候，你就疯狂的购买，这种用户，我们就把它建模成为我们的促销敏感度的模型， 哦， 对，就把你归类到我们的促销的人群当中， 哦，那么归类之后呢，会针对于这些人群会有些什么特别的这个定制啊，或者说。针对于这一类产品会有一些特别的设计吗？ 对，你像这种促销敏感度高的这个用户，我们可能就是把一些个促销力度比较大呀， 嗯， 或者像这种这个优惠折扣比较高的商品呢，可能就会推送给你。 这都是个性化的， 对，这都是 机器来做的， 对，机器来做的， 嗯， 对对对。 那对于那个评论敏感度比较高的产品，比如说食品啊，奶粉这种， 嗯， 那会有什么样的设计吗？ 这种实际上没有一些那个功能上面的设计，就是它更多的是一种数据参考。 嗯， 对，它就是帮助我们，比如说优化商品的这个品类也好啊，或者是商品可能因为你关注评价高的这个商品，可能它会或多或少，可能我就是商品质量有问题啊，或者还是怎么样的话，这种可以反馈给我们的后台。 嗯， 对，因为你评价敏感度高嘛，说明你对这个商品的这个评论是。关注非常高，那说明他可能在商品方面有一些个问题也好，或者说就是其他方面的问题也好。 好，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也给消费者一些提示吧，就是怎么来看评论，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其实我们评论现在有一个特别方便的功能，就是大家更多的是看图片， 嗯， 所以我们在评论区域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图片的选项，就是你可以点一下图片，那么这个评论里边凡是涉及到有图片的这种评论，它都会给你筛选出来， 嗯， 就可以你一目了然，你就能知道这个商品就是实际上的样子是什么样的。 嗯， 对， 评论的内容呢，特别是差评中评的内容，你希望大家怎么来看呢？ 你可以先看一下差评吧，我们叫就是好评率嘛， 嗯， 好评率高的商品肯定是就是质量好的商品嘛， 嗯， 相对来说就是好评率比较低的，那说明这个商品质量是有问题的。 嗯，还有人说评论里面可能有水军， 嗯， 你有什么样的鉴别方法看出来这是真评论还是假评论？ 水军一般区别方法，可能你通过他的用户名，就是一般水军是那种批量那种用户， 嗯， 所以他的用户名可能比如说就是类似于那种代码似的， 嗯， 他的末位的这个用户名的代码可能就是01、02、03这么一直排下去， 这样的。 对，如果你看到就是相同的这用户名，而且是带序号的，他都是从01的这种排序的话，那可能他就是水军的这种用户。 嗯，好，谢谢啊，谢谢赵航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从点到面哈，说了很多这个数据和数据背后的信息。那么这也是我们目前的一个这个发展的趋势啊，大家呢在做这个消费或者是做投资行为的时候呢，可以更加的考虑到啊这种新零售对于我们未来生活的影响，以及大数据在我们生活的应用和渗透。谢谢，谢谢大家的收听，再次感谢赵航，谢谢， 哎，谢谢主任。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的重播版，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 107.3，朋友们，再会。 天下的女孩嫁一个好男孩，两小口永远在一块。我祝满天下的小孩聪明，胜过秀才，智商充满你脑袋。我祝尊敬的姑奶奶三十六转的一彩旗不穿，面容不改。我祝三叔公的买卖生意扬名四海，财运亨通，祝好在。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